协调运动。那么这五体啊，它的协调运动功能，它的能源能量来自于五脏，肾主骨，是吧？你肾精足，你就骨头粗壮有力结实。那么你肾精亏呢，骨头提前老化，医学上叫什么，叫退行性骨关节病，骨质增生，骨质疏松。有的人说我不是提前老化，我是吃药吃成了骨头坏死。怎么着啊，用了激素，激素透支了人的肾精，是不是？所以激素会导致药源性骨质疏松症，把肾精给提前消耗了，你那骨头就变酥变脆，一骨折。这是骨头和肾之间的关系。那么药物伤肾，药物损骨。那除了药物之外呢，那么生活当中呢，哎，五劳七伤，说久立伤骨。你看人长时间站着，哎，这骨头老得受力，它伤骨头，容易生足跟痛，容易呢长骨质增生。这个骨质增生往往是在受力点上，你像脚后跟的骨质增生叫骨刺，叫足跟痛，腰椎的骨质增生这也是受力的，是吧？颈椎的骨质增生也是啊，长时间低头伏案，颈椎受力的。你看，那么这是久力伤骨，压力大了这骨头受伤啊。那说得了，干脆我们躺着吧，别受力了。哈，不受力啊，不受力也不行，骨头在压力下，在受力轴线上生长。所以那个小孩骨折，包括成年人骨折啊，不开刀的整骨手法复位的，只要对合面达到三分之一，这骨头长好了它是完全的啊，全可以长好的啊，不用完全百分百对合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这骨头不受力，它的骨钙就流失。所以你看那坐办公室的非体力劳动者，不吃苦不受累的人，那骨头的骨密质就比较薄，也叫骨实质就比较薄，容易骨质疏松。所以说你看老年骨质疏松症，是吧？很少有大腿骨骨折的，都哪儿骨折呀？肋八条容易骨折，手腕子容易骨折。所以骨质疏松多发生在非受力的骨上。说那不对呀，我们听说过腰椎压缩性骨折，这腰椎是受力的，它怎么也得骨质疏松啊？你看，这也就帮助我们大家区分了，骨质疏松是比骨质增生症严重的多得多的病，是不是？受力轴线上长骨质增生常见，但你这腰椎成立的骨头都变疏松了，说明骨病很重。所以压缩性骨折，你用的杜仲骨碎补来补骨，你用的保健量就要比那骨质增生的，比那普通的骨外伤骨愈合的，你用的量就要多得多。骨病严重也恰恰说明你肾精亏欠的严重啊，这大家要认真对待。这说的是骨头啊，骨头是人最密固的组织，是吧？所以肾它是封藏肾精的啊，它不是容易受伤的内脏，但是一旦它受伤了，往往就是比较严重的病症。所以咱们今天是由重往轻了说，哎，说完了这个肾，我们说肝，肝主筋， 哎，今天就给大家解释解释，为什么劳累会得糖尿病。啊，为什么劳累会得糖尿病？肝主的是人的筋，什么是筋？是吧？我在给大家讲鸡和肉的时候给大家讲了啊。中医的筋的范畴涵盖这个什么呢？鸡。中医的筋和鸡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儿。鸡和肉有什么区别啊？我们又要复习啦。哎，有的人说像这个毛驴辣磨，没错呀。因为一年又一年，是吧？寒来暑往，春夏秋冬，是吧？一辈又一辈，是吧？孩子长大，老人衰老，年轻的小伙逐渐的也当了爹了，是吧？哎，逐渐的，人到中年，面临老年，所以人生就是这么轮回。所以养生啊，不要老想什么开天辟地的事啊，养生就是毛驴拉磨啊，一圈又一圈，是不是啊？这一大圈60年一甲子过去了啊，这一小圈一天从日出到日落过去了啊，中间这一圈啊，从春暖花开啊到颗粒归仓，大雪封山，哈，又过去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人生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啊，守好了你这一圈又一圈生命轮回的本分罢了。肝是主筋啊，也就是主肌肉，哎，有力量的肉啊。那么经常抽筋儿的，哎，这是肝血不能养筋了。经常啊长途奔波劳累的，长途奔波，祖国中医说叫久行伤于筋，是吧？今天我们再加一个，夜不能寐伤于筋。说不对呀，晚上睡觉叫心肾相交，不睡觉不是伤肾吗？不睡觉啊也伤肾，但是一定记住了，先伤肝后伤肾。啥意思啊？母病子受。这肾经啊，它是濡养人的肝脏，而后呢肝血来濡养心脏，人的心神来调脾，人的脾意来濡养我们的肺，这是四季养生五行疗法的相生的关系。说这大家一定要把它认清啊。哎，肾主骨，这个骨头生肝，肝主筋，这个筋养心，是吧？心主血脉，这个血脉生脾，脾主肉，啊，人的这个肉来养你的肺，肺主皮毛，人的皮毛又归于肾经，哎，所以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，哈哈，无限循环的。那么为什么劳累会得糖尿病，是吧？我们先从这个生理上来讲啊，生理上来讲，糖尿病是体内胰岛素的分泌的量减少了或者功能减退了。这个胰岛素是干什么的呀？哦，它是把体内多余的葡萄糖糖分转换成糖原，糖原存在哪儿啊？哦，存在肝脏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说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打个比方啊，这肝脏它就是银行，是不是？那葡萄糖呢，它是钞票，是吧？你钞票搁家里多了，得了，来小偷偷走了，怎么办？存银行去。存银行是不是得有银行卡或者存折啊？哎，这胰岛素就是银行卡和存折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为什么劳累会容易导致糖尿病啊？过度劳累会导致糖尿病，伤了肝了，把银行给伤了， 是不是啊？说这银行啊倒闭了，你还能往银行存钱吗？说这银行啊服务差，是吧？啊，存的钱老提不出来，银行快黄了，你谁还敢往里存钱呢？对吧？哎，得赶紧把钱提出来，你不然这血汗钱不没了吗？是不是啊？啊，就像那个国外那个什么经济危机，银行一黄那怎么办啊？对吧？一样的道理啊，你过度劳累伤的是肌肉啊，你特别那年轻人啊，过度熬夜，半夜一两点钟睡觉，你耗的都是肝血，肝血耗干净了，肝受损了，你那糖原还要往肝里存，存得进来吗？存不好，肝都自身难保了，是不是啊？银行都开不出来工资了，银行还能把钱给你吗？是不是啊？次贷危机了，黄铺了，就这么个道理，是吧？所以这是劳累容易导致糖尿病，是因为伤了肝。为什么伤了肝？因为肌肉的运动，人的一身的曲张、弯曲和伸直、曲直，有弹性的工作都得由肝来负责。所以糖尿病一旦得上，哦，你得并发症不奇怪。为什么？肝主人一身弹性，血管的弹性变差叫动脉硬化，所以本身你得着糖尿病伤了肝，你就动脉硬化了。你不是说我吃点维生素软化软化，软化不了，要濡养肝血。所以我们给那个气血两亏型心脏病人吃什么？哦，吃铁皮石斛、红景天胶囊，来养肝血，来养心脏。所以我们给那个糖尿病脂肪肝的，除了吃铁皮石斛，我们还吃什么？三七银杏茶多酚胶囊，化这个血里边的油脂，哎，化油脂，抗动脉硬化。这是累出来的糖尿病。那么想出来的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吧？我们接着往下说啊。糖尿病人原来都是胖子得，大胖子，是不是啊？现在很少了啊。那么脾是主肉的，你过度肥胖就说明你脾的工作不好，痰湿化不了，不就长脂肪吗？或者你过度的消瘦一样，说明你脾的生化能力不足。所以得糖尿病的高危人群，国家报道只报道了超重，体重超过80公斤，糖尿病危险程度增加 40%， 这是糖尿病的高危因素，超重，是吧？出生就10斤啊，5公斤以上的巨大胎儿，你这容易带先天性糖尿病，是吧？那大家别忘了还有一个体重过轻啊，我们讲过呀，新生儿不到 2.5 公斤的，不到5斤的孩子心脏发育不全，那是先天心脏病。那么成人呢，体重过轻的，是吧？不到80斤70多斤的，哎呦，你明显营养不良，它也容易出现营养不良性糖尿病。这是脾主肉，通过体重来判断人的糖代谢的均衡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和想出来的糖尿病有什么关系？哎，脾主思啊，人长胖啊还是长瘦啊，不光跟吃有关，喝凉水都长肉，这孩子叫心宽体胖，是吧？啊，吃什么都食古不化，走过糖道，那叫酒思伤脾，没胃口啊。这是思虑对脾的伤害，早期是长肉和不长肉的损害，严重的就是你体内的气血生产的足和不足的伤害。气血不足了，麻烦了，贫血了。哎，说到贫血这儿，就到了什么呢？心脏和糖尿病的关系。首先大家写上一条啊，啊，不要说，哎，我糖尿病，我心脏没事儿。你看，我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，啊，所以为了消除这个误区，哎，请大家在本上做记录，糖尿病和冠心病是等危样疾病，所以说你得上糖尿病了，你那心脏就属于冠心病阶段。 人家冠心病是动脉粥硬化有油脂了，你糖尿病是血管里边糖分高了，糖不是毒药，为什么他糖分高了就冠心病了呢？糖水撒桌子上拿抹布擦得干净吗？擦不干净，黏，血黏了和血管堵了，他俩的危险程度是互为因果，黏了就容易堵，是不是啊？堵了不畅通了，血流的慢就粘稠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么心主血脉，心的情志是最丰富的啊。我们学中医只知道哦，喜伤心啊，说不能太高兴，高兴得心脏病，错，大喜伤心啊。所以说那些孝顺的儿女，你就别动不动说要给老人家一个惊喜，你不要一惊喜给老人送天堂去了，这就不好了。所以平淡见真情啊，哎，所以日子是平淡的，哎，平淡的日子才是苦中有乐的。你老盼着天天有兴奋有惊喜啊，人扛不住啊，人扛不住。所以打麻将，老人家不适合是吧？玩大麻将，啊，小赌怡情嘛。一毛钱一块钱的过年玩不要紧是吧，哎呦一下子赢了100多块，还一高兴脑出血了心梗了啊，叫喜过则伤心也啊。所以糖尿病我们重点讲的还是脾肺和肾哦，还有肝脏啊，还有肝脏啊。那么我们的心脏的啊，心脏的心神它是整个情志的掌管。那么忧伤肺，忧伤肺啊，这个和糖尿病关系不太大了啊，这我们简单说一句得啊。人过多忧虑的人得肺结核，是吧？人长时间悲观的、不乐观的、忧虑、悲伤的人啊，生肺脏的肿瘤啊，这是七情对五脏的影响。肺是主皮毛的，心是主血脉的，脾是主肉的。啊，这样一来我们就把这个劳累生糖尿病的生理和病理基础说完了。那下来我们说第三大病因啊，情志所伤造糖尿病，是吧？我把主题说出来了，其实内容刚才讲完了，是吧？情志，什么叫情志啊？月有阴晴圆缺，是吧？人有悲欢离合，何为七情？过喜则伤心，过悲则伤肺，过于忧虑多思则伤脾，常于愤怒则损肝，生于恐惧则伤肾。啊，所以贪官为什么都肾虚啊？他害怕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非法整这么点钱能花长吗？他天天担惊受怕，自然而然他就肾亏了，是不是？叫恐伤肾啊，夜尿频多，打喷嚏尿裤子，胃寒怕冷，牙齿松动，耳聋耳鸣，这都是肾精亏的早期的症状表现，是吧？那么对于情志其实它属于心理层面的东西，所以糖尿病不单要控制饮食和运动，适当的运动，你有没有很好的心理调整？这大家一定注意啊，有效的心理调整对糖尿病的治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，是吧？所以早些年有这样的话，是吧？人有多大胆儿啊，地有多大产，是吧？人敢想，你地就有产量。那事实证明，当然了，这是错误的啊，错误。但是我们客观地看，人是有的有想法，人不能天天的白日做梦，但人是有梦想，你才有去实现梦想的动力。但这个梦想要符合事实，梦想变成了空想啊，变成了痴人说梦，那也成问题了。哎，所以这又到了一个度的问题。所以情志所伤造糖尿病，不是情志有病啊，人如果没有喜怒哀乐，变成植物人了，天天傻不拉几的，完了，是不是？哎， 人得有情志，但人不能过度的情志，不能过度的情绪化。那过度的情绪化是什么？是精神病，对不对？情志不受控制的那叫精神病，精神方面出问题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有人问我吃保健品管不管精神病？不管。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的精神病患者啊，吃抗精神病的药，住精神病院没好啊，现在开始保健了啊，家里亲属给吃保健品，怎么这人能自我控制了？我告诉你，不是保健品治精神病，是充足的元气调和了五脏，滋养了五脏，五脏功能好的人就能控制自我的情志，五脏功能弱或者偏盛的人就难于自我控制情志，这就是这里边的科学道理。所以叫七情所伤。什么叫伤？叫过了度你得糖尿病。所以我给大家讲过一句话，中老年人想不得糖尿病吗？啊，我就得问你活明白了吗？是吧？60年前是给家人、给社会、给亲属、给朋友、给孩子们活的，叫为别人。活到了60岁60年一甲子之后，进入老年，要为自己活，实现自我人生价值，是不是啊？有老人自己去环游世界，我感觉很好，是不是啊？人就那么一辈子，是吧？过午不候，没了，没了，享受什么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人生啊，是一种体验，是一个过程啊。所以情志所伤脏糖尿病，就告诉大家量力而为，不要有过度的欲求。当然了，我们要积极向上的想法，是吧？啊，所以就告诉大家啊，管事儿操心不要命的啊，你管不了，你达不到，你偏玩命的想实现，那你就得糖尿病。知道量力而为，是不是啊？知道适当的疏解情志，喜怒哀乐，想哭就哭，想乐就乐，没什么了不得的，哪有那么多人看你啊，哪有那么多面子？你要活出自我，你是个人了，人才把你当人看，你活的都没有人样了，把自己折磨的都面目全非了，你还在乎别人怎么看你？你活的累不累啊？是吧？所以什么人得糖尿病？活得太累的人得糖尿病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，保健食品，国食健字记2015-0480。本品是以辅酶 Q10、橄榄油、蜂蜡、明胶、甘油、纯化水、二氧化钛、柠檬黄、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、孕妇乳母、过敏体质人群。注意事项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，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。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健广审生地号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老师您好 啊，秋冬季复发加重的四大类病症，我们说的是啊第三大系列，代谢类疾病当中的糖尿病的成因。糖尿病四的成因是吧？糖尿病啊被称为代谢类疾病啊，也叫生活行为性疾病啊，是错误的生活饮食习惯而逐渐的造出来的。那么糖尿病成病四大原因，头三条是祖国中医对消渴症，是吧？也就是对糖尿病的这个症群，哎，对它的病因的辨证啊，三大原因：饮食不节、防劳过度、情志所伤，这是传统意义上糖尿病的成因。我们今天呢讲第四大原因，叫药源性糖尿病的形成。 是吧？有的朋友说，我饮食上挺好啊，不暴饮暴食，体重也控制得很好啊，生活呢也不劳累啊，情绪呢也蛮稳定的啊，怎么就得上糖尿病了呢？是吧？哎，医源性糖尿病啊，我把它叫吃药吃出来的糖尿病。说糖尿病还能吃药吃出来，没错，齐齐哈尔的是吧？哎，一位朋友他那个间质性肺炎，哎，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怎么得的这个间质性肺炎呢？哎，结果是患类风湿激素性间质性肺炎。我给大家讲过啥叫激素，好多人说啊，当你打针吃药不管用的时候用激素，用上激素就好了病了。还有啊，那个重病的病人反正也治不好了，疼痛怎么办啊，打吗啡是吧，原来那什么抽大烟好病吗？好不了病啊，饮鸩止渴，但是呢能缓解疼痛了。所以激素是透支健康，激素是没有办法救急的办法，叫敢死队突击疗法啊，治好了冲击也就好了，但是你得戒掉它。一旦激素成瘾，就跟那大烟上瘾似的，最后把人是要毁掉的，是吧？那么吃激素3年得股骨头坏死，5年得糖尿病高血压病，这就是激素对体内肾精透支的慢性损害所造出来的病。所以糖尿病成为医源性疾病，乱用激素啊，我一说乱用激素，好多朋友说啊，我没有类风湿，我没吃地塞米松。激素不光是吃的，还有那抹的激素软膏，是不是？皮肤病抹那激素软膏，你不要认为药抹到皮肤上它就光在皮肤，它要进入血液循环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还有吗？还有那哮喘喷的那个激素定喘剂，是吧？所以得哮喘的病人为什么也肺纤维化得糖尿病了啊，得个哮喘就挺要命的了，雪上加霜要得糖尿病，他哪知道常年喷服激素的恶果，是吧？所以激素这个东西不光是吃到肚子里啊，不光是打针注射，你抹到皮肤上，是吧？包括你什么呢，你这个喷到呼吸道，是吧？哎，还有呢，你用那个染发剂，是吧？那个常年用的那个含铅量比较高的一些化妆品，这都是潜在性的毒素损害，是吧？那有的朋友说了，啊，这些我都没用啊，我就吃了这个管糖尿病的保健品，是吧？我胖嘛，我预防糖尿病，结果防来防去怎么防成糖尿病了？还要多说两句，就是那个减肥药造糖尿病啊，这个在我们的用户当中就有好多了啊，误食减肥药吃出糖尿病了啊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过多服用误食减肥药成糖尿病的还算轻的，因为有人错误服减肥药，结果肾衰竭没了命。哎，后来这个人把那减肥药送到那个食品监督管理局一检查，一化验，好家伙，里边有非法添加，那有非法添加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在这我告诉大家，保健品是好东西，吃的是保健防病的，但是有些人被利欲驱使，为了多卖钱，为了有效果，往里边添加西药，添加违禁的成分，以达到短期起效的目的，那么带来的严重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哎，那么话又说回来，说这事怨谁呀？是这个商家心太黑吗？但是商家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化学药物啊？说到头来，不还是老百姓心太急吗？你就想今天吃上保健品，明天血糖就正常，你就期望着那个 保健品比降糖药效果还好，因为你无知，是不是啊？结果那个不法的商家他就投其所好啊，就让你见效快，添点新药还不容易吗？是吧？治风湿的那个膏药往里边添辣椒，添辣椒素，是吧？你不风湿吗？不疼吗？不冷吗？我给你添上辣椒素，你抹上就火辣辣的，表面上是火辣辣，那是辣椒素刺激的热，而不是风寒好了的温热，是不是？是吧？所以这些听起来很可笑，都成笑话了。但是我们讲这个笑话的时候啊，有时候感觉触目惊心，也正说明大家一忙你不懂。所以啊，为了避免大家再出现这样的事情，我都提醒他，你甭期望立马见效，七天半个月有感觉就不错了，一个月两个月起效果了，三个月能达到你预期效果或者达到一半的预期效果，就算正常的保健作用。你偏期望着像广告一样今天买回家吃上明早上就好了的，我建议你把这样立竿见效的保健品都送国家质检局去查一查，你看里边是不是有非法添加，是不是？所以吃保健品是好事，但吃到假的保健品那就是祸端，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。所以糖尿病的第四大成因，哎，就是药物性糖尿病和保健品非法添加的糖尿病。这药物的主要是两大类，是吧？一类是激素，一类是拿降糖药防糖尿病，防出来糖尿病了，弄假成真了，是吧？所以这药这东西是不能乱吃的啊，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服啊，提早服药那是非常可怕的啊。说到这儿，还有那个高血压，血压不高啊，90-140的血压吃降压药了，我说行，你是想终身吃一辈子降压药，你就拿降压药来防你的高血压，你看你什么时候能预防完？人专门有防高血压的保健品你不吃啊，你却吃降压药来提前防，你说你不是自作自受啊？所以这些大家一定要明其理。这样一来呀，我们把糖尿病的四大成因就说清楚了，是吧？既然我们知道糖尿病是怎么得的了，那么糖尿病怎么调治啊？嗨，我相信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。但是我们最近讲的不是糖尿病的专题，我们讲的是代谢类疾病冬秋的防治。所以在防治过程当中，是吧？代谢类疾病还有一个糖尿病和痛风，那这两个疾病的形成和糖尿病的形成大同小异啊，大同小异。为什么呢？是吧？都是体内的痰湿和湿毒的蓄积。我们说新陈代谢嘛，新的物质生成，旧的代谢物排掉，这叫新陈代谢。吃进去新鲜的食物，排出糟粕残渣，吐故纳新，这就是新陈代谢。所以代谢类疾病我们总结了这三大类，那么它和三大能源物质的代谢也就密不可分了。哎，这会儿需要做记录了啊，特别我们新听众朋友，哎呦，我第一次听三大能源和代谢物质，是吧？人生命不可离开的物质，水，是不是啊？糖，啊，蛋白质，脂肪，是吧？无机盐，啊，我们说矿物质嘛，是不是？啊，这生命的五大物质。但是水和盐虽是人民必须的生命物质，但它没有能量，是吧？说我喝水也管饱啊。喝水不提供能量， 啊，吃咸盐也不提供能量啊，哎，就说那个卡路里或者热量大卡那计算法啊，提供能量的是什么呢？叫能源物质啊，能源物质啊，糖、蛋白质和脂肪。糖类啊是人体的直接能源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当中的葡萄糖，是吧？哎，这也就是糖尿病为什么要化验血糖。哎，化验血糖我们就知道您体内的能源高还是低，是吧？那么血糖的高和低能不能反映出糖尿病的轻和重呢？这个是不完全啊，这个是不完全啊，因为健康的人你给他吃俩糖块完了立马抽血，血糖也高啊，血糖也高，所以血糖高低不能用作判断糖尿病轻重的唯一标准，是吧？那么到底什么来判断呢？就是糖的代谢水平。那糖的代谢水平是什么呢？就是你高了你自己个儿能不能降下来，你低了你自己个儿能不能升上去补上去，是吧？所以是人的调节能力是反映糖尿病的轻重的能力，轻重的这个程度。那这个用什么判断呢？叫糖化血红蛋白。这个大家注意啊，你看我们说有病到医院去看病，怎么叫看病啊？你不得化验单吗？所以代谢类疾病的朋友你要看懂知晓的几张化验单，血糖、糖化血红蛋白，这是糖尿病要看的化验单。脂肪肝朋友呢要知道血脂，血液当中油脂是吧，甘油三酯胆固醇，低密度脂蛋白、高密度脂蛋白，这是你要看懂的血脂的化验单。还要看懂的是什么呢？肝脏 B 超的化验单，是吧？那么通风的朋友呢，你要看懂的化验单叫血尿酸，血液当中的尿酸的程度叫血尿酸的化验单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代谢类疾病朋友要知道的几张化验单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老师您好， 糖尿病的四大病因我们讲完了啊，今天说说糖尿病啊，这代谢类疾病，糖尿病、脂肪肝啊，还有这个高尿酸血症形成痛风，今天要讲一讲五张化验单，是吧？我常给大家讲，我说我这个他不是医院啊，他是专业化，哎，绿色养生啊，绿色养生直属专营店啊。什么叫绿色养生？哎，就是用对人体无害的饮食、运动、心理，哎，包括吃这个保健品，进而的来实现慢性疾病的预防、调养和康复。哎，这就叫绿色养生。所以它不是医院。哎，医院是干什么的？医院是救死扶伤。哎，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，是吧？所以手术开刀你得上医院，是吧？急诊抢救你得上医院，挂吊瓶你得上医院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，疾病的诊断要上医院。哎，你不要认为哦，现在这个保健品、药品广告节目这么多啊，叫空中门诊了，是吧？我打个电话把病看了，那纯是骗钱的，是不是？打个电话看不了病啊，打个电话就能看病，那成了， 那比孙悟空还厉害了。孙悟空还得悬丝诊脉，对不对？哎，悬个金线才能诊脉，你这电话线就能诊脉了？没那能耐啊。所以呢，看病到医院，哎，病怎么看呢？是吧？西医那不用说了，给你开一堆化验单，是吧？抽血呀，是透视啊，最后给你诊断个结果，叫实验室检查，是不是啊？其实呢，西医也要求综合诊断，但是现在都被这些高科技仪器取代了。西医看病啊，望、楚、叩、听，是吧？原来老一辈那个西医大夫啊，看病人来了，先坐着看，叫望诊，观其形啊，触诊，是吧？这块儿长个包啊，还是那块儿鼓个瘤子？这块儿是疼啊，还是这块儿发烧啊？得用手给你触诊啊，尤其是腹部触诊啊。叩诊呢，啊，你是胸腔积液呀，你还是心肌扩大呀？他得叩诊，心圆边界清不清啊？他得叩诊。望、楚、叩、听，最后这听哦，拿什么？拿助听器，听听心肺功能，听听肠蠕动，对不对？这是西医大夫看病，现在这些活都省了，直接来了开一堆单子交钱，啊，仪器走一圈回来病出来了，现代化啊。那么中医看病，是吧？西医到中国不过二百多年，是吧？养育中华民族，繁衍生息，传宗接代。是吧？中国人靠的还是那老药锅。那么中医看病，现在好像离我们很陌生了，是吧？结果一到医院，啊，找的是中医，啊，结果不是肾虚就是肾虚，还是肾虚。除了肾虚，好像中医大夫不会看什么病。但是说句道家的话，你看那都不是正经的中医啊。啊，正经的中医怎么看病？啊，你到中医院也能把病看明白啊。中医看病叫望闻问切，望也是观病人的形，闻就拿耳朵听，听人说话的声音，咳嗽的声音，喘气的声音，听啊。望闻问切，问啊，问病情，问病史，问病因。所以这个中医问诊它是很讲究的，中医有十问歌嘛，是吧？啊，最后切，什么叫切啊？就是切脉。这个脉诊呢，是中医最后的一项，是综合前面的望诊、听诊和什么呢？问诊，哎，而后通过切脉来辨明虚实。所以中医看病应该先别阴阳，再分五脏，后论八纲。哎，所以说中医你得把病的缘由结果得给别人说清楚，所以这些活应该是正经中医大夫干的啊。所以看病在医院，我们在医院花了挂号费了，花了检查费了，是吧？最后你从医院出来的时候，你得弄明白三件事啊。你不要认为我到医院花完钱就完了，弄明白三件事。第一件事是你得的这是什么病，第二件事是这病咋得的，第三件事是这个病会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这三件事没整明白，你这医院白看了。咋得的病啊？不知道，大夫给我开药了，是吧？大夫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俩糊涂虫，是吧？你是啥病啊？我也不知道啥病，你到医院干什么了，是吧？你这个病轻还是重啊，是吧？是要命的病还是没什么了不得的可以自己康复的病？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去医院这三个收获，这三件事得整明白。得的是什么病，你为什么会得，得了会怎么样，是不是啊？老百姓的话是粮是饿呀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得个子宫肌瘤，哎，不行我得开刀，当成癌症了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一定要明确啊，我们看不了病， 但是我们可以帮着大家伙分析论证疾病，是不是？说白了，是吧？哎，我们得把有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生，他们办不了的事儿，我得给你办了，对吧？哎呀，得的是高血压病，咋得的不知道，得了会咋地不知道，我告诉你咋得的，是吧？我还告诉你，得了五年会冠心病，十年二十年会脑中风，吃降压药防不了，得改善睡眠，得注意休息，得适当运动，得净化血液，得软化血管。你到医院，你吃降压药能管这些吗？还管不了。所以啊，什么叫保健，是吧？现在好多医生对保健反感，是吧？啊，保健品都能好病了，还要医院干什么呀？是吧？那医院都能治病，我们饭也不吃得了呗？看吃药能不能管饿，反正医院能救命，饿死了你也能给我治活。抬杠的话谁都会说，但这么抬杠这么打嘴仗没意思，是吧？来点真格的，你能不能给人解决实际问题？哎，治了二十年高血压，心梗脑梗一个没少，你叫治病吗？是吧？老百姓的话叫花钱消灾，我花了钱吃了药，病还在，灾没消，是吧？老话讲叫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你当医生的拿了病人的钱没解除痛苦，你不就是谋财害命吗？是不是？甚至有的还要你吃激素，吃激素，你看多可怕的事儿。说怎么办？哎，保健品保健行业不是要砸医生的饭碗，我们是要把医生那个饭碗漏的地方给你补上，把你疏忽了的，你没做的，你懒得做那个工作，我们做保健行业的，我们把它做好，预防和康复。哎，所以现在救命的到医院去，防病的、调养的、康复的，养生保健是一个很大的领域，是吧？也是很大的受众人群。说句不大客气的话，你谁的病是在医院治好的？是不是？啊，你哪个慢性疾病不是自己在家调养好的？调养的过程当中，你能离开生活饮食，你能离开保健品吗？你离不开。保健品的普及率很高，用的人很多，但是关键的关键，我要问一句，保健品你用对了吗？是吧？我来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啊，不单是你保健品用对了的问题，还是关于保健方法你用对了吗？得病改错你改对了吗？是不是？70多岁啊，肛门湿疹拿生姜洗，我说你肛门得风湿了，姜是发汗的，你越洗那湿疹不越重吗？他那拿啥洗？艾叶啊。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湿疹瘙痒用艾叶。哎呀，那我老伴也不听啊，那我也没记住啊，所以你没好病，吃亏受罪的是你自己。说这个大家伙啊，我们一定要虚心的接受啊，叫师父领进门，修仙在个人。什么意思呢？药铺卖药，是吧？人家只要卖合法的药就行了，你自然你买错了药，吃错了药，人家卖药的没给你错，你吃坏了，和人绕铺没关。你看绕铺卖牛黄解毒片啊，那有个女同志，是吧？那是那个湖南的吧，说吃牛黄解毒片拉稀，拿这个给孩子减肥，8岁小女孩一顿吃了8粒，一天吃了3顿，20几粒，吃成肾衰竭了，差点没死了，抢救及时回来了，治这个病，治这个药物性肾衰竭好像花了几万块，你能找人绕铺吗？ 然后不说了，我就卖个牛黄解毒片非处方药，那你吃多了吃错了，包括我卖安定一次我就卖8片到10片，你买了10次都拿着处方来的，你斩了100片一下吃了自杀你死了，你能赖着药铺吗？赖不着。但是你买这个保健品你会不会吃啊？你买了骨碎补你回家偏说它管高血压，上面没写，卖保健品的没说，你自己想的有用吗？没用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这东西怎么用，我告诉你这东西管什么的，我还告诉你你那个毛病吃不吃保健品你都得改什么错，这叫文化的超值服务。但是好钢得用到刀刃上，你用对了它有效果，你用错了它没效果。所以全国卖保健品的比的是什么？比的是服务，比的是吃对了，吃到恰到好处，花小钱儿才能保健防大病。所以比的是什么？比的就是文化，哎，比的就是你这广告的文化，比的就是你这工作人员学习的文化。糖尿病重点看两张化验单，一张叫血糖，一张叫糖化血红蛋白。有的人问我哪个准？糖化血红蛋白准。但是你记住了啊，你看这个哪个准这块就挺有意思。我问你几点了啊，你说现在是上午11:01，你看你这话说的准吧，准时准点儿，是吧？那我还问你，我说几点了，你说11:00吧，哪个准，是吧？表面上看报出来分那个准，但是事实上哪个准？现在如果是11:30了，你偏告诉我11:01，哪个准？你那就错了。所以呀，有一门科学叫模糊科学，模糊的反而准。为什么呢？人80/120的血压叫标准血压，那你说我要是82/122呢，也是正常血压。因为只有把水冻成了冰，它才是一个冰坨子，而河里的水、小溪里的水、大海里的水，无风它都得起浪，活水有波纹，所以有波动才是活的，不波动的那是死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血糖你测的就是你抽血的那点儿、那分、那秒的血糖，它准不准？对那点儿、那分来说准。但是你刚抽完血，等你取化验单的时候，你的血糖可能跟你当时候抽血的时候血糖就不一样了。那你说你的化验单准不准？不准。所以血糖值，血糖值测的是计时那时那分那点的血糖，而糖化血红蛋白标志的是你这3个月你的血红蛋白和糖的结合度。健康人是在6%左右，不超过7，是吧？超过7诊断糖尿病，低于6排除糖尿病，超过8糖尿病有并发症，高过10并发症高发期。